和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我们人啊，在出生后不久就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认为这个光明会伴随一生，但实际上在各个年龄段都会遭遇到不同的视力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来说这个眼科能不能成就无镜的世界，怎么成就无镜的世界。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北京明视光眼科总经理于红。于总您好。 您好。 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今天的媒体观察员连新元。 你好，大家好。 人类在出生后不久就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但是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受到不同的视力问题困扰。我国眼科医疗服务需求空间巨大，市场发展呈现怎样的态势？社会资本办眼科的医疗机构如何实现诊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又为何热心于公益事业？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北京明视光眼科总经理于红，媒体观察员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连新元，跟您聊聊眼科成就无镜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有奖问答，先请于总为听众朋友们出有奖互动问答的问题。 好，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呢，也可以对近视一定要有一定的了解作为常识。孩子得近视是家长无知惹的祸。 家长无知惹的祸。 所以说如果家长能够知道这个常识的话，带着孩子来一块预防的话，有很好的效果，家长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我给家长出一道题，您认为孩子在什么时间段近视的增长是最快的？我来出三个选项。第一个，孩子小学刚入学的时候，1-2年级。第二一个，孩子小升初刚上初中，正在青春期的时候。第三一个，小孩上了高中要高考压力大，正在学习的时候。这三个。 好的，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哈。家长，您认为孩子在什么年龄段近视会增长的最快？A 是刚入学，刚入小学 ；B 是青春期 ；C 是高考阶段，学习压力大的阶段。您认为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那么，请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 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公布正确答案，然后为获奖的听众送出价值598元的护眼灯。这个护眼灯是特别有利于孩子在学习和阅读时候使用的哈，所以您如果想为孩子争取这个护眼灯的奖品的话，请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节目进行期间发来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北京明视光眼科总经理于红，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作为职业管理人参与同仁眼科品牌在南京和昆明的拓展，曾任南京同仁医院执行院长，现任北京明视光眼科总经理、高级经济师。2011年筹办北京明视光眼科，开展近视眼的预防与治疗。明视光自创办以来，不断引进国内权威近视手术专家人才和国际眼科新设备，一直保持近视眼科技术的领先地位，每年举办眼科新技术学术会，打造近视医疗领域的诊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专业品牌。2017年凭独特的近视医疗技术被北京市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都是看过眼睛的，我自己就是做了近视眼手术的。 啊，你做过近视眼手术？ 对，小林是戴眼镜的。 对。 嗯，所以我们对于眼科都不陌生哈。 嗯。 嗯，那么最近呢，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起草了综合防治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就提出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综合防治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就提出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总体的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要纳入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政府管儿童近视的这个问题管到作为绩效考核的这个程度，就可见我们青少年的视力问题确实是需要被干预。那我现在的目标是说到2030年要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 左右，小学生的近视率下降到 38%， 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 70% 以下。目标的数据可以看出来的是现在的近视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了。 对的。 那于总，您在眼科工作是不是也是看到了有这么大的近视的人群？ 是的。除这次国家这个教育部跟卫健委发布这一个征求意见稿，这个稿发布来看，应该说是我非常是为这个政府这个意见点赞的。点赞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是目前我们国内啊青少年的近视啊跟以往相比有三个趋势的变化。第一就是这个发病率高了，同龄的小孩子呢就是比以前近视的人数更加多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小孩的近视度数比以前更加深了，就是同龄的跟以往相比，假如说是小学二年级，以前可能就是100多，现在可能得200多、300多。同龄的比以前度数更深了。还有可怕的是第三个原因。就是以前我们发病基本上像我们以前我上高中才开始戴眼镜。以前初中是戴眼镜的很少。后来觉得好多初中生小孩开始戴眼镜，现在看好多小学生包括幼儿园小孩都开始戴这个大眼镜。我们日常医院里边也经常看到这方面的小孩，就看了有点痛心，就感觉到现在近视啊由于各种的社会的这个变化，近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所以说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就国家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来决定防止控制这近视这件事情，是个很好的事情。 政府出面，然后有学校和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然后家长如果也重视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孩子们近视的局面能够得到控制哈。那小莲，从你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焦虑？ 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哈、还没有上小学，目前的话他学业负担应该来说没什么负担，所以目前视力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我在想，现在孩子的那个压力都很大嘛，不管是说课内还是课外，是吧？而且看很多书什么的，所以其实还是挺担心的。将来孩子出现视力问题怎么办啊？ 是你是没有让他太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吗？ 对，我这个对他要求很严格。 他是比较聪明的家长是吗？ 这个呢就理解上就很好了。其实应该说是许多家长目前关心小孩主要是关心两点。第一点是学习成绩，所以说社会上各种辅导班 很多。第二点，实际上最担心的是近视。 嗯， 对这两点很焦虑。关于近视来说，这个防控有一定的困难，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家长不太懂，不太熟悉。如果家长熟悉的话，就早一点给小孩进行防控方面的一些控制措施，小孩肯定会好很多。因为在我们日常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些朋友早早跟我们熟悉知道了，早早一点治疗，小孩就发展的比较慢。所以说家长对这个近视的这个防控的知识的普及认识怎么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嗯，近视也是一种病吗？是个问题吗？因为现在视光的技术也很好了呀，可以戴 OK 镜，可以戴隐形眼镜，在成年之后可以做各种激光手术，近视还是个问题吗？需要防控吗？ 可以这么讲吧， 嗯， 近视它本身是一种视力看远不清楚，看近清楚，是这么一种现象。 嗯， 但作为近视眼来说，一定是一种病。我们一般说从医学角度讲，什么算病，什么不算病，一般就是结构和功能这两个方面来讲，这结构哪改变了，功能上达不到了，有一项改变，特别是功能上面有损伤有改变，那说明肯定是病了。那作为近视来说，结构跟功能两个同时都存在问题，这个从医学角度讲肯定是一种病了。我们有时候说其实大家都是近视眼，这个不算病也无所谓，管他戴个眼镜就好了。 嗯， 其实现在问题就是说，作为近视眼来说，戴眼镜是矫正了，但是近视眼如果继续发展成高度的话，可能在眼底产生眼底一些疾病，这个眼底疾病是很可怕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呢，我们中国人啊，比较还不是富裕，现在富裕了，好多糖尿病出来了。 嗯， 那么糖尿病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叫富贵病，就是好了，生活好了，它发生了。那作为这个近视眼来说，我个人可以把它定义为叫文明病。 文明病， 对， 嗯， 就是随着现代这个科技的发展，人们文明的进步，需要更多的来看书，更多的做一些近距离的工作。 嗯， 而这种呢是最后导致了近视。 嗯， 近视它本身不可怕，但是任由其发展的话，最后会导致眼底的一系列问题。眼底病是致盲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说 那不管是科普哈，想这个家长想了解如何更好的帮助孩子来防控近视，或者是其他人想避免自己近视的度数加深，一般会要到正规的验光配镜的场所或者是医院去做定期的检查。我记得我小时候已经开始近视的时候，那就动不动要散瞳了，要查视力了，会去什么样的医院呢？小林，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说实话，如果是验个视力什么的话，我还真是以前没那种习惯说要去大医院啊，觉得好像路边的那个眼镜店差不多，应该验个光，配个镜没有问题。 嗯， 或者是一般来说咱们那个一些私立的眼科诊所好像也都还比较正规啊，条件也不错，是不是也都可以。正规大医院那个人又比较多，号也比较难挂，而且说实话条件也不好。 嗯， 对，所以我一般还真是没有选择到那个大医院去挂这个号。 如果自己可以选择的话，都想找相对来说便利的、靠谱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哈，可能家长就会更担心一些他的假性近视问题啊，是不是有些度数可以恢复啊？这也是同仁医院一到假期就 对 就诊量非常巨大。 对， 嗯，但是对于家长来说，我要耽误一天的时间去带孩子配个眼镜吗？这个可能也是时间上不太划算的。于总，您原来就在同仁医院工作，就看到过同仁医院这样人满为患的情况。 对，同仁医院是全国眼科也被开的最好的医院，大家来的比较多，人们都能认识到，大部分都能认识到，看给小孩配个近视也需要到医院来，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很好的现象。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当时创立这个民视光眼科， 嗯， 也可以说是也是有一定的背景的。 嗯， 就是我当时呢，我有个小孩，我是0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被引进，然后才到了同仁医院。 嗯， 03年我的小孩也随我调进了这个，来到了北京附近小学上学，二年级。 嗯， 当时他说眼睛看不清楚，有点模糊，我带到同仁医院。当时挂号也是找了关系，找了最好的专家来看。 嗯， 看完以后呢，专家就直接一句话说：“那配眼镜吧。” 嗯， 那站在我的角度讲，这么小的小孩配个眼镜， 当时 不好啊。 时才小学二年级。 二年级。 嗯。 8岁。 嗯。 那我意思能不能不配？但是这专家没有过多的解释，就说只能配眼镜。 嗯。 我心里边就有点不是很服气， 七早八早找了按摩的，就是每个星期去三次按摩，每次按摩前按摩之后做一个视力的对比。一个学期以后寒假，我最返回同仁医院查视的时候，近视长了125度， 长了125度、 啊、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啊、 嗯， 当时那个医生说的戴眼镜那句话是对的、嗯， 他起码能够控制住视力的发展、嗯、 但是他呢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给我解释。 嗯，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作为同仁医院这个员工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嗯， 那么社会上可想有多少的家长 嗯， 在耽误孩子的近视、嗯、 而且有太多各类的产品和宣传啦。我小时候就戴过什么小孔眼镜啊，各种眼膜呀、眼贴呀，什么按摩仪呀，就各种试图控制的。其实在您看来，您现在了解是不是它的作用很有限？ 所有的作用都在这个暂时性的缓解小孩的疲劳，提高这个视力方面有一定帮助、 嗯、 但是对于近视跟防控近视来说没有帮助，实质性的可能结果长期这么做的话可能还会加重它的加快它的近视发展。我自己呢觉得近视一定是未来我们千千万万个家庭父母所关注的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成立叫明视光眼科， 嗯， 就是视光加上眼科，把这两个技术定位在给小孩给成年人做好近视这在这个近视医疗方面为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吧。在贡献的同时也成就自己一份那个事业。 进入了医疗行业的人哈，往往都是有一定的情怀，有相应的专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想把自己改善了健康或者是自己的经验教训分享给更多的人哈。但是您当时从我们国家最知名的眼科医院离职走出体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因为我以前是做管理，专业管理的，在北京同仁医院这个大医院里边，实际上专业的管理很难，管理也很难发挥。那么做出来的话，可以利用自己以前在同仁医院工作的经验，来办一家这个专业的近视专科医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就是感觉我这个想法也是成功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在技术上我们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说周边的患者呢也逐渐认可。经过了7年的发展，现在还不错。同时，我们也解决了将近这个300人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嗯 啊 嗯，那这就要问我们的媒体观察员连心源哈。 嗯， 小连你自己戴眼镜，你有没有觉得戴眼镜还是不够方便呀？ 那肯定的呀，非常不方便，不是一般的不方便。眼镜它经常会沾点灰尘什么，特麻烦，然后你得洗啊，得擦呀、啊、什么的。我们台离这个日坛公园比较近嘛，它日坛公园里边一圈，它那个走道不都有那个雾化的那个设备嘛，是吧？降温的雾化的设备。 嗯， 我每次从那儿走，我就得躲着那个雾化设备，别人都是往上迎，对、 啊， 觉得凉快嘛，夏天、 嗯， 我是躲着，因为它那个水雾喷到眼镜上，它就还是会有一些残渍、 嗯、 啊。这样看得很不清楚， 就影响视力， 对，就影响你视野的清晰度嘛，对吧、 嗯、 所以你就从这点来看，我就觉得戴眼镜还是很烦恼的事情。 嗯， 对， 我以前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过去十几年前的镜片，如果是大冬天在外面特别冷，然后一进入温暖的室内立马就会有哈气。现在这个问题好像不明显、 嗯、也还是有 镜片 还是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 解决不了、 哦、 能缓解、 嗯、 有的好镜片能缓解一部分，大部分镜片还是解决不了这个、 嗯、 有这个冷暖热气差、嗯、 对， 所以总是不如自己本身这个视力哈，本身这个眼睛最好哈。那无镜的生活对于我们已经近视的人来说还能实现吗？以及各个年龄段还能保持说要有一个无镜的生活，这是您于总提出的理念。 无镜生活这四个字、 嗯、 就是不戴眼镜的幸福生活 啊、 哦，是我们这个北京明视光成立以后呢提出来的一个理念， 是您的追求哈。 对， 嗯，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戴眼镜啊，其实不管是近视眼镜，还是我们有小孩散光戴的散光镜，还是我们老年人戴的老花镜，所有的眼镜都会带来生活的不方便啊，不方便大家都是有体会的。比如说小孩体育锻炼呀，比如说我们这半夜里要起床呀， 嗯， 很多比如说刚才你讲的吃饭吃火锅呀，看3D电影，好多人不方便了游泳对吧？ 对， 而最恐怖的是我们有一次打羽毛球，然后那个挥拍一下打到了旁边双打的那个人，然后镜片碎了插在眼睛框上了，幸亏就马上去取出来了，没有伤及到眼球，但是确实是有很多危险 的 因素。 就比如由于一些危险的因素，危险的事件会造成这眼镜的打破或者打碎刺伤眼睛，那还有更严重的一些危险，比如说我们这一些火灾或者紧急突然的事故中可能把眼镜打掉丢掉了，那我高度近视眼我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这时候呢有可能产生二次损伤，这种二次损伤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说我认为不戴眼镜怎么都是既方便又有利于未来的这个生命保护，所以说我们提出来无镜生活。 那各个年龄段都可以无镜吗？客观上我说这个视力问题我已经近视了它还能逆转？ 对，我也关心，像我这都已经30多了还有可能吗？ 就是， 还有必要吗？ 对， 还没有治好近视就要老化了怎么办？ 对， 以前是这样的，这以前呢基本上是成年人可以做近视眼手术把这个眼镜摘掉，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应该说儿童跟老年人也能实现无镜，所以说我们提出无镜生活是从小孩到老年，所有年龄段的。那么我解释一下，就是小孩近视呢，现在有一种叫角膜塑形镜，这个镜子呢是晚上睡觉时候戴， 就是一般大家说的 OK 镜， 对，晚上睡觉时候戴，白天就不戴了，那么白天所有的生活都能看得清，这个无镜生活。还有老年人，就是老年了以后好多人会花眼，以前花眼好像没办法，只能戴一个老花镜， 对， 有时候在家里看的时候出去有时候随便要看的东西不方便， 很不方便。 现在我们对老花镜治疗是叫做三焦点晶体置换，因为到了老年迟早要发生这个白内障，就把这个晶体直接坏掉了，坏掉的时候可以把近视远视散光各种一次性治疗 都一并解决。 对 啊，与其发展到白内障再去换这个晶体，你不如早点，这样老花的问题也能避免。 对， 而且白内障是所有人都会得的，只是你年龄到没到。 随着年龄的问题，60、70、80、90最后都会 发展成白内障哈。 而这个三焦点晶体呢，可以让人生活很方便，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既需要看近，还需要看远。 对，他有的人会需要戴那个两层的镜片，上下 镜片， 上下两种哈，不一样的。 那叫借镜片，借镜片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下楼梯啊，有些什么地方呀，会不是很舒适，会踩空。对，实际上借镜片也是有镜子，有镜子还是不方便。我们说的这个无镜生活，就是眼镜上不戴了，他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生活就很方便。应该说，相信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多人会享受到这个无镜生活。 那虽然眼镜哈是小林必不可少的可穿戴设备哈，你也是很早就享受到这个可穿戴设备了哈，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考虑我要摘掉镜子，去过一个无镜人生，你会在什么样的医疗机构去接受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手术呢？ 比如说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眼疾啊，那我觉得可能同仁医院可能我有必要去那检查，就要有必要去那做那个就诊。但如果说像近视眼啊这样的手术，我觉得在一些私立医院它也有比较成熟的技术，而且条件比较好，服务也比较好，是不是？我为什么不选择呢？ 就是在这个方面你肯定是要花合适的钱，然后享受到一定有品质的医疗服务哈。那于总，明视光眼科您既然致力于这样的无镜生活哈，那明视光眼科相比同仁医院、协和，他们都会开展近视飞秒手术啊。那相比之下，明视光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明视光眼科呢，就是专门做近视的。以前的传统的人呢，愿意到这个国有的大医院去做。作为近视治疗这种技术，在国际上应该是成熟、稳定、安全、有效 啊。 所以说，最近几年国内啊，眼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好多这个民办的私立的眼科机构成立了不少。比如说我们北京明视光在北京地区就是跟同仁、协和这一个层次上面的。所以说我们明视光眼科主要的特色吧，就是我们专业治近视，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资源包括眼科的专家请北京市最好的专家，还有我自己的医生团队、技师、护士以及医疗设备，

近视眼手术治疗方面主要的专家，学术地位也很高，手术也做得非常棒。像李英主任这样的专家在我们那还有不少，因为我们成立之初就是想以这个技术来赢得这个患者的信任。那么技术主要的评鉴手段除了设备以及其他新技术方案以外，主要在专家身上。 嗯， 所以说我们就汇聚了一批吧，就这样的专家，比如说有同仁医院，同仁医院首席专家近视手术专家周月华教授，还有同仁医院的ISL 手术的最好的专家朱思全，还有协和医院的罗岩，也是我们国内做这个手术 晶体手术啊，非常知名的专家， 非常知名的。 嗯， 还有这个协和的王中海，军队医院的李耀宇，樊振军教授，以及北大人民医院的王凯，以及我们自己医院里边的李培高，都是第一批在国内做手术的专家。也还有我们副院长李福生，十多位专家打造的这个近视手术平台，在国内也可以说是其他医院都不具备的，包括同仁协和这两个医院都不具备。所以说我们在手术方案上各方面做得更好。 哎，您这样一说，我倒觉得确实这个非公医疗有一个优势，就是医生来自各个大牌公立医院的医生都可以在你这里多点执业，而同仁和协和本身是竞争关系，所以同仁医院不可能请协和的医生去执业。 对， 是吧？ 像我们基本上请的各个机构的最好的 啊， 相当于把一些好的专家放在一个平台上。相对来说，作为医疗呢，比方说我们有好多社会资本投入呀，有些人讲商业模式呀，有些人还讲互联网加呀。我这医疗行业从2002年到同仁医院只有十多年的历史，我个人的观点是，医疗的本质就是医生团队。 你就得踏踏实实一例手术一例手术做，你 就 得技术过关。 对，就这批人，他们代表的技术高不高，就代表了这个医疗。 如果想做好医疗，它不是光靠有资本就能做好的，但是要想做一个非公医疗，它没有资本也不行啊。眼科的诊所需要的各种大型设备，内飞秒激光设备一台都是几百万起吧？ 对，上千万。 上千万的设备。 对， 而且那个技术从原来的准分子激光到半飞秒到全飞秒，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怎么办呀？怎么承受这个投资压力啊？ 光有投资不行，但是办医疗也是需要很大资金的，特别是眼科这种近视眼手术，也可以说是在眼科里面投资最大的。在这我们民视光角度讲呢，既然要把近视做好，那么就要在近视上面这个技术保持领先，那么必要的投入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基本上是民视光是以这个技术领先作为我们起步到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战略的。那么这是因为有保持技术领先，就投入的设备也特别多。在我们这里边基本上有将近80台的设备，其中我们全国是独家拥有4台的飞秒激光和2套准分子。还有2种个性化的这个近视手术方式。那么我们您看买这么多设备吧，也花了很多钱。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呢？主要是3点考虑。第一是我们要跟进这个国际上的前沿技术。但凡国际上已经有了，同时在国内经过了药监局审批批准可以进口了，那我们要在第一时间要引进，这样保持跟国际的同步。第二点呢，就是世界上各种厂家生产的激光设备啊，还有眼科设备啊，都是各有优势。也不能说哪一家好，但厂家宣传往往会讲，哎，我这个最好，但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发现各有优势，各有优缺点。我们会在这种设备中进行选择，或者是有些检查数据要不同厂家的设备来校对校验，哪个做选一个最准确的数据。那么我们基本上是在任何一个患者进行检查的时候，通过多种的设备来确定一个准确的数据。确定了准确数据以后，用哪一种手术方式来做，基本上我们会选择一个某一种或者几种设备组合起来最好的手术方式来做。那么基本上是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给他做的那个手术方案是最好的，不后悔的。我们正是因为达到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能给客人提供一个真正的个性化的技术。我们这个技术方案也是民视光的独门的技术，我们也申请了技术专利，所以说我们在技术方面也被这个北京市政府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这是我们这个技术检查看来是中国7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往往不是白来的哈。 哎， 这个，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那个医院是高新技术，因为我之前老听说中关村什么的，互联网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医疗行业它当然也是高技术行业，但是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对吧？ 我也觉得这真的是让我也是耳目一新哈。知道眼科技术手段是肯定是技术比较前沿，但是没想到作为明视光眼科可以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哈。那这个是不是除了硬件设备，也有一个组合的医疗方案才能？ 实际上主要是我们自己专家的根据经验出的一些研究，根据研究成果来设计的各种手术方案以及检查数据的一种确认方案、治疗方案，凭借这个来获得这个著作权的。技术都有技术，对。 哦，专利技术和著作权。 对。 啊，嗯，哎呀，这个小莲是博士哈，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哈，有自己独创性的研究，嗯，拿得出手的研究都是确实是很有难度的。如果是公办医院协和本来就背靠医学院，同仁有首都医科大学，它本来就有医教研的体系，但是非公医疗您在设备上投入就那么大，还要做这些科研。你怎么看 国内的这个非公医疗或者说民营医院哈，实际上起步也不是很早。怎么说呢，国家政策我觉得好像也就这几年要相对支持一些，所以说它能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刚才我们说能拿到这个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其实我还是为我们这民营企业民营医院能有这样的发展其实感到高兴啊。因为在据说在国外说比较好的医院好像都是这种民营的医院而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的医疗，实际上真正好的医院或者说技术比较先进的医院都是民营医院啊。那如果是国内在民营医院方面能有这种长足的发展，甚至说现在这个技术方面在某些领域能超过这个公立医院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对老百姓的这个福祉来说都是好事。 嗯，起码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哈，而且这也能倒逼公立医疗去改善服务、提高技术。 是 这 样，这 种良性的竞争可能真的是服务更多的患者。 作为医学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光做临床， 嗯， 一定要做研究， 嗯， 还要带教做教育。 嗯， 比如说我们这边也是目前我们自己有些研究成果，另外也是好多设备厂商的在中国的培训基地。 嗯， 比如说其他的设备到了其他医院以后，会受其他医院的人行培训，就送到我们这里来。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这些医生给我们提出来新问题以后，对我们的医生也是一些提高，有这样的琢磨。 嗯， 所以说医学、教育、科研这三者结合， 嗯， 结合起来才能打造一个更好的医疗单位 啊。 这也是为什么国立的大医院呢，他们就技术发展比较牛， 嗯， 但实际上作为民办的医疗机构想走一个比较好的路子，或者说以技术建厂的路子，这个也是必须要走的 啊。 嗯， 所以哪怕是说在科研上有更多的投入，您也要有这份投入是吧？ 是的，因为我们是做近视医疗嘛， 嗯， 既然我们做这个就要在全国走在前列，既然走在前列，那就要讲出来能做出来比别人更强的东西。那么我们医院的目前的医生专家队伍呢还是比较强大的，就刚才讲到这些专家， 嗯， 都是在参与指导亲自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所以您现在的这个优势从市场的情况来看是有反应的吧？如果是您的竞争对手是同仁和协和的话，嗯， 当然应该的，应该在这方面我们比，因为专家是来自于同仁协和，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么一句话，就是除了专家以外其他的都比同仁协和还好。 嗯，诊前、诊后、护理， 对， 服务， 对，包括检查， 嗯， 啊，因为设备多种选择的个性化， 嗯， 这个是其他大医院是做不到的，因为大医院要每进设备、每设备， 嗯， 要层层审批。站在我们角度讲，只要有好的设备、好的技术，我们专家说要，我们直接就马上购买，而专家在国立医院不一定。 对，因为公立医院要走招投标，要走程序，往往是设备来了但已经是两年前的， 还要算效益。 对， 在我们这里主要是先把技术， 嗯， 我们相信有了技术后面什么都会有。 嗯，那手术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能跟同仁比吗？ 手术量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已经连续四年在北京是属于第二，就是同仁第一， 嗯， 我们一直在默默的在追赶同仁。 嗯， 那么最近今年呢，这个差距一直在缩小，有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我们在北京地区的手术量， 嗯， 超过同仁成为第一，嗯，这也是我们最早以前这个想法，一定要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嗯， 做出我们自己的成果。 啊， 嗯， 这真的还是挺让人佩服哈。 对，其实做一家民营医院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民营医院比较浮夸嘛，啊，有一些乱象啊。但是秦时光能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先进技术引进进来，而且能踏踏实实去提高自己的技术，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说我们现在说比公立医院做的还要好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是9月9号，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教师节。既要祝老师们假期快乐，也要拜托老师们提醒教育孩子要科学用眼哈。就在这个暑假，秦时光举办了一个第四届微笑全飞秒乡村女教师摘镜大型公益活动，由全国著名的屈光手术专家周月华教授和李莹教授亲自为符合手术条件的女教师们哈实施了手术。而且我当时很羡慕，做的是全飞秒激光，市场价20000多呀，嗯，干嘛要这么大投入做公益啊？ 明天是教师节是吧？那么我在这里首先是衷心的祝愿中国所有的教师们节日快乐啊！因为说我对教师还是有感情的， 嗯， 我父母也是教师， 嗯， 教师呢应该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那么尊师重教应该是我们全社会的风尚。秦时光来说，一连续4年与帮助小丑女教师手术摘镜啊， 手术摘镜， 对，那么手术摘镜，嗯，以后呢，我们也会在教师的眼保健、近视防控等方面呢，进行更多的教育， 嗯， 以便让这个教师呢把这种知识传递给学校， 嗯， 到了学校以后，让更多的学生少得近视或者控制近视，少发展或者发展的慢一点， 嗯。嗯，那你有这样的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医疗机构，你总是要收支平衡的呀。你又做科研，又要进设备，又要请大专家，还要做公益，收支平衡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嗯， 其实一个企业的责任，远不是就是说自己获得投资回报。企业的责任有时候是跟社会一样的，其实社会有许许多多责任是由企业来承担的。 嗯， 这样的话，作为企业，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关爱客户、成就员工、回报社会。所以说，不能单纯考虑经济效益的。比如说，我们秦时光就是关爱客户，就要一切从客户利益着想，以客为本。当客户利益跟我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员工的决策原则就是客户利益第一。站在客户角度假想，说到成就员工，比如说我们很早就讲我们内部鼓励女员工生孩子，生孩子可以回家享受很长的假期，因为国企是鼓励员工生二胎的。 嗯， 具体到回报社会，自然是作为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回报社会，帮助老师给社会做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业界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让社会有更多的收获。管理学的德鲁克讲的企业的责任使命，是指要为社会、为社区做贡献的。 嗯， 啊，这也是我们创办秦时光眼科初衷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 那我觉得听于总这么说哈，不但想去秦时光看眼睛了，还想去应聘。我知道的秦时光成就员工还有一点就是，你那儿好多员工都做了飞秒激光手术啊。 对，像我自己， 那咱们医院没有戴眼镜了是吗？ 戴眼镜的几乎没有，只有一两个他们身体条件不允许啊。 嗯， 像我自己开眼自己也是做了。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总体哈，眼科的市场是处于上升期的，但是同业之间还是有很多竞争，且不说这个根深叶茂的知名的公立医院了哈，还有这些年来上市的爱尔眼科，新三板的新世界眼科哈，都是在进入到眼科这块市场的竞争的。所以对于秦时光来说，怎么差异化发展上，您对标的参照是什么样的眼科机构？ 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问到了核心了。现在市场上的竞争呢应该是非常激烈的。作为秦时光眼科呢，我们对标的企业呢就很清楚，因为我是专业做管理的嘛，管理就要找好对标。对标我们一个是北京同仁医院，第二个就是爱尔眼科。 爱尔眼科是现在国内医疗界已经上市的眼科医疗机构了。 对， 而且它的规模化和在各地都有布局哈。 嗯 嗯， 北京同仁医院是国内 手术量门诊量最大的眼科，我以前也是来自于同仁嘛。 嗯。 那么我们不少临时工员工也是来自于同仁院。 嗯。 那么我们有一种情怀，就是来自于同仁院出去办一件事情，这个事业办得好不好，我们的希望就是荀子在《雀穴》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情取之于蓝而栖于蓝，秉水为之而涵于水。那么我们的理想就是向同仁学习，但是希望某一天超越同仁。 嗯，起码在这个进士的细分门类里哈，您可以做得更精专。 对，爱尔眼科呢是国内我们上市公司里边医疗界最好的，各种经营数据也透明，这些年呢发展得很好。因为他没有透明的数据，我们对标他就更好的来分析自己的问题，怎么来超越。嗯，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将来你是对标了小超越，怎么进一步超越，我们基本上也是还是以这个技术优势、技术保障效果、个性化的近视眼手术方案。 嗯， 我们呢有这个很全面的将近三十项的这个术前检查， 嗯， 还有这个全部关键数据的分析以及个性化手术方案的设计，设计完了以后还有这个术后的这个及时的辅导和指导，保证这个效果呢做得比较好。因为这么经过这么几年呢，我们基本上在近视的医疗方面的专业和精准这两个词上面做的基本上做得比较好。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专业和精准，能够跟我们同样的同业里边的大的国立医院以及其他的连锁的民营机构，我们能够胜出一筹。 嗯嗯，所以做医疗真是又要有情怀又要有勇气哈， 还要有坚持，还要有耐心。对， 还要有实力，有坚持，有耐心。 嗯，这些都是需要的。 那好，作为媒体观察员、联系员、联记者，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吗？参与这期节目。 嗯，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民营医院我更有信心了，因为之前也不是很了解哈。从我们这民视光这个角度，今天了解这个信息之后，刚才说他在技术方面某些方面已经超过公立医院了，在手术量上也和公立医院不相上下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信心。 嗯， 对。 如果你要提问或者质疑的话。 哎，对对，价格会不会太贵？ 价格会不会很贵？ 对， 价格是这样的。嗯，我们目前所有的投入的这个技术和实力是比同仁协和还高的强的。 嗯， 但是在价格方面我们跟同仁协和一样，没有比他们制定更高的价格。有时候客人来了说，哎呦，你们这边比哪儿好啊，你们为什么价格不可以再高一点呢？价格还是保持这个跟他们一样，也并没有比他们高。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会比同类型的其他民营机构、其他国立医院要高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的技术、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的投入，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坚持可以七年来也是刚刚才去年才开始盈亏平衡。 七年盈亏平衡。 对, 对、经济效益上面是做的不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社会效益方面做的是还可以。 所以做医院是个慢活。 对， 做医疗机构是个慢活。 对，像咱们医院有能走医保吗？ 民视光眼科没有医保，也不能走医保。因为我们近视手术本身属于这个生活方便美容类的手术，国家不给报销。 在哪儿都不报，公立医院也不报。 哦， 第二个是小孩的近视配镜眼干什么呀，他们愿意报销。国家本身医保好多看病人也负担很大了，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向国家医保部门申请这个医保。 就做这种近视眼的手术在公立医院也是不走医保的是吧？ 对 对的。 那明视光展示的墙上哈，有这样一句话，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她说的啊，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是可以用伟大的爱做细小的事。所以这句话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送给老师，即将过教师节的老师，也送给医生。其实正是老师和医生这样的职业，真的是用伟大的爱做了细小的事，能够为我们健康的身心保驾护航，也为我们打开视野，擦亮眼睛。节目进行到这个时候，请于总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互动问题的答案。什么年龄段近视增长的最快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答案 B，在小时初以后左右，小孩青春期增长的最快。因为随着身体的发育，近视也在高度发育。有些家长往往不知道，结果过了青春期一看，哇，长了这么多。 哦， 如果那个时候进行

我们的波波又带来了相当经典的线路，而且是自己开发的，走了4年了已经，对不对？ 嗯，对对对。 目前是市场上唯一的一圈这样 吧， 一个路线吧。 到目前为止，甚至包括在当地附近的、他们周边的都不可能走，就是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去走。但是肯定是某些景点他们很多都去过，但是不会是这样来走一个不走回头路的线。 所以他们带出去的朋友都没有冤枉路可走，非常的顺畅。而且合理啊！今天有很多的线路，我们首推西北大线。 好， 西北是一个非常多城市的地方哈、啊。这条线路串联了几个地方，波波，如果去玩的话， 这条线路其实它串联的是整个，只是说甘肃南部， 甘肃南部，甘南， 甘南，甘肃的南部整个这一条大环线，那么这条大环线其实它穿了将近是，四个市区。 四个市区， 穿了四个市的管辖地带，然后走了大概是一圈下来是1300公里。 走的方式是自驾， 走的方式 还是火车还是？ 两种方式，就是一种方式是落地自驾，一种方式是就是我不建议就是说从北京，你要是从北京开过去的话，你多走1000多公里，但是这1000多公里其实，是挺辛苦的，对不对？ 对 啊，但是你在当地的话，就是走这种不管是国道也罢，不管是、因为高速不是在当地全部不一定都是高速所以说是你要是再走1300公里的话，可能这个路程确实有点长， 挺累的。 对， 那怎么安排？ 先飞过去吗？ 一般情况就是现在啊，就是从北京到兰州的方式有很多了。过去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要么是飞机。飞机呢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怎么呢？ 就是它这个机场呢是距离兰州市区就是最远的，在国内来说是最远的一个70公里。 我的天啊， 对 70公里，这么远。 所以说这是飞机然后第二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是你可以去选择坐火车。坐火车呢其实说白了是两个，是一个是坐卧铺，一个是选择坐这个高铁。高铁是刚刚开通没多久， 高铁应该这个时间会缩短很多了。 其实就是按照我对很多朋友的了解，坐高铁的话一般情况可能超过这个四个小时5个小时， 觉得长了， 可能也会觉得挺尴尬，因为你是一直在坐着。 对， 它不是说是这个什么动卧 走动 这种 的， 对啊。所以说是呢，就是它这个时间呢是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 八个小时差不多，其实反正我是能忍，因为从北京回哈尔滨的高铁也是8个。 对，就是说 对， 但相对来说是比那个卧铺啊这个时间是要短了一些。但是卧铺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它可以从晚上的话然后就是你下午就是大概是1-2点钟就会有这个火车，或者6-7点钟也会有这个火车卧铺，然后你直接睡上一觉，早上起来就到了，你不是多舒服呀？ 是这可以， 对 吧？可以休息一晚 上。对，所以说它不会耽误你更多的时间。然后 那你就是主要的，你就要推的话，一般就是坐卧铺比较好，可以休息一晚上。 就是在我推荐的里面， 好嘞， 我推荐的是大家坐 卧 铺， 肯定卧铺是 对 的。 对， 不占时间这样。 对，然后你就坐卧铺，然后到兰州，到兰州下车之后，你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自驾。或者是租车， 租车都可以。 对，这种都可以的，对吧？就是一个是自驾的话，可能就是整个这条路线你必须是有几个点，你必须得定位好，然后导航必须得定位好，而且有时候导航它会导的可能不一定说是你走的时候绝对是正确的路，就是有可能他觉得说，哎，你应该选择另外一条路去走，但是这条路啊，就是你一般选择就是我给大家来规划，简单的规划， 好， 就是从兰州出发，然后你可以选择去坐，就是直接开车的话，然后可以开到合作是一个市，就是大概需要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 还行， 对，就是开到合作市区，然后说是才开到合作市区，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在合作市区的入住，然后来走整个甘南的全境，从合作出发，然后绕一圈，然后再回到合作， 就合作一直住在这儿， 对，就是不是一直住在这儿， 也会换， 对，因为你后面中途的路上当中，你需要去住其他的 另外的地方， 对，但是你最终终点还是回到合作， 好的， 比较方便，所以说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到了合作之后了，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先去玩一下，就是玩一下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对，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你肯定是要去的，已经去了嘛，算是、就 是、 是 在合作的周边是吧？ 对，就是算是进了藏区了，已经是然后就是说是到了这个拉卜楞寺，对，拉卜楞寺可能很多就是基本上是到四川、到川西、到这个。 甘南去走的话，都是要去这个寺庙去一趟，对，去看看的。 太有名了。 对，所以因为他是毕竟是在当地的是什么什么派来的，我记不太清楚，因为我对这个寺庙不是说。 那比如去到拉卜楞寺，我们大概需要感受的是什么？寺庙的氛围，或香火的浓，还是什么样的？ 它是这样子，它是进入藏区之后，它这个是属于黄教，属于格鲁派的。啊，那么说是就是在这一块来说，是你一个是看这个，一个是摄影，有摄影人喜欢去；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一些有信仰的人来说， 对 他可以就是到这个寺庙里面去转经嘛，对吧？就是所谓的说什么转经筒啊， 是 对吧？ 对 啊，就是很就当地人他们其实说实在话，吃完饭之后然后没事干就转经筒，这就是当地的一个人们对这个 还是很虔诚的， 对的，很虔诚的。而且到这边之后，它的整个寺庙有很多，对吧？就是到处都可以看，但是这个寺庙属于最大的一个，也是一个佛学院。 伯伯，那个来了哈，晚上咱们去吃饭去啊。咱想问一下，就是对转经不是有信仰吗？你这个转啊，念有此地啊， 是 以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虔诚。 是的， 就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人，就是我们去了玩，就像豆豆、我帮咱们三个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这个队， 人手一个转经筒， 让不让进去？让不让去参与？ 你是完全可以参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可以参与进去。 对对对，就比如转经筒，它是整个一大排，你一般情况就是你是顺着那一大排转经筒，然后往后面佛学院，然后在后面往它的那个就是各个庙吧啊，然后再去游览的一个过程。 可以参与， 就是其实跟着大部队一样的。 对，其实这属于一个正常的，就是所有人到这边去，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说大家喜欢就是说到了西藏去是一个什么净化心灵， 感受， 对。那么其实你到这个地方，其实完全它和西藏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 就感受得到。 对， 是的，不一定非得去到西藏。 对，所以说这就是说大家就说基本上说是要到这个拉卜楞寺对 去转一下的原因， 就去转一圈，然后其实你当天晚上就可以再返回到合作去入住，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就是我推荐大家到市区入住的原因是，因为市区的很多大家都比较方便嘛， 对 吧？就是你不管说是你自己去吃个夜市啊，去，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对，就是我会带着很多，就是我以前带着我们好 朋友 去的时候， 有夜市啊， 基本上是晚上的时候，饭店里面饭嘛，可能是在。全国应该大同小异， 类似， 但是我们会选择就是，比如有，除非有些特别就是喜欢清真的，对吧？清真店的，但是你可以会发现，在这整个它的夜市街上，全部都是清真店。 夜市有名吗？有名字吗？那个夜市？ 它没有，其实是就是说。它市区嘛，市区它有好几个夜市，但是你看你住在哪一块，离得比较近。最好的是，因为你晚上去坐他们出租车，2块钱一位。 两块钱一位， 他 记公里数吗？ 他 都不记得，他就是按照人数来算。 太便宜了吧！ 两块钱一个人， 城市的感受。 对，所以说你就可以去到夜市上，你不管说是吃什么羊头呀、羊头肉， 哎呀，太兴奋了！ 对，什么就是撸串啊，这个都很正。 就是你发现的啊，就是这个夜市的生活，就很没有人不喜欢这个夜市生活， 就很市井、很接地气儿啊，而且热闹， 对， 非凡。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就是基本上大家是就是返回到酒店之后，然后你安排好住宿，你就可以 自己处理时间， 对，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在自己里边去吃，对吧？然后其实到第二天早上的话，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需要从合作出发， 就还住在合作， 对，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继续出发了。但是这一站就是要去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和四川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都属于大家要常规要走的一个正常的走的，比如像这个拉姆寺，虽然是叫寺啊，可能很多朋友说是这怎么全是寺啊？ 全是寺庙啊。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摄影基地，就是说它是一寺跨两省，就是说就是一条马路边，就是马路的这边就是四川省，马路的这边是兰州，就是甘肃省， 是， 对，它是一寺跨两省的这种 有意思。 而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到这个寺庙，因为它寺庙的每一个格局是不太一样。比如到朗木寺，你看的是一个风格的，然后到这边的话，可能看到是金碧辉煌的。 哇，我喜欢这种风格。 对， 金灿灿， 好奢靡。 哎呀， 所以说这是大家，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就是像这边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藏族的这个文化了，就是比如在它这个什么一个这是一个小镇，就是朗木寺小镇，它是一个小镇了，然后说你可以去喝点什么酥油茶，对吧？就是看大家能不能习惯得了哈， 对， 能不能适应得了？因为 那酥油茶的味道到底什么味儿？ 酥油茶我是习惯不了，我没喝过，我闻到那个味儿，我就真的是有点。 你给我形容一下酥油茶的味道是咸啊、甜啊，还是浓啊那种？ 就是咸的也有，甜 的 也有。

这个景区景点的话，可能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车程。 是合理的，合理的。 对，难怪它地理位置太遥远了。 合理，合理。 对对对 对, 对。而就是有很多的也有很多一些朋友会选择，就是我直接入住到大嘎达下面的一些民宿，啊，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吧。对吧？ 这个民宿的 风格 是什么样？ 我是比较 什么样？ 感兴趣啊。 它是这样，它的是属于藏族的这种民宿风格， 哦， 不是说是像我们这种的，说是我们修的特别特别豪华高大上的那种。 明白了，它是很有民族风情， 对，很有民族风格的， 到处都是大特别艳的那种大毯子。 大炕， 大炕， 对，但是也是收拾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干净， 照顾那个住户的体验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说，是因为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好的民宿， 对， 啊，但是到这两年当中，它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 你看哈，就是汤路人啊，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难的，什么都要自己体验一下，而且没有那么的发达。对吧？ 而且有些东西不是说你一次就能体验出来的。 是的，多次去揣摩，你光那小吃得吃好多的，哪个好吃再推荐给我们来吃。有些朋友是没有时间各个品尝的，对吧？ 是，对对对， 最起码这一条路线上的所有的地点，这个最开始设计者都得走一遍，然后看怎么去规划，这样比较合理。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像这边的话，它比较好的是说，你早上住在扎尔纳，不是你住在叠布县城， 叠布县。 然后你去扎尔纳的话，它比较好的一点就说是，在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抵达之前 啊， 然后 到了吗？ 你已经可以已经在上面都快玩了一圈下来。等你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大部分好多是从合作呀，或者从那个 远 从那边过来的， 远。 那么他过来的话，他大概他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时间。 刚到了，先吃顿饭吧。哎，又有点时间过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所以说是就是等他们到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把扎尔纳 游玩完毕， 已经玩完了。除非说是有特别喜好这种，说是就是穿越的哈，就是比如说扎尔纳后边他还能就是穿，但是车可能过不去。 户外的， 对对对，有喜欢户外的一些朋友，你可以说你选择头一天晚上住这儿。扎尔纳它有一大特色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尖上的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就是山尖上有可能你看到山尖上是雪。但下面还是绿色 哦， 啊， 季节的变化， 一片白绿，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说是就是在这边的话，它的天气尤其是也是一个小气候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可能你觉得是下雨，你稍微等上一会儿，可能 大太阳， 马上这个天就蓝了， 那是不是这么理解？因为它有一些海拔的不一样嘛， 对对对， 上去之后就加个衣服自己拿着不得，是不得，需要吗？这个秋天的时候。 国庆节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穿的是冲锋衣。 冲锋衣， 对，就是因为如果赶到国庆节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远山上面基本上全部是雪， 是雪。 对，有可能赶得比较好的话，你就在市区也有可能碰到下雪，但是瞬间就 没了， 就没了，不会影响你整个游玩。 十月份下雪， 对对， 十月份海拔高啊， 是， 对 对。但是十一的时候估计看过去，可能山上除了雪，哎，怎么还有人？ 十一月份就冷了那块儿， 十一月它就是雪景， 不建议啊，雪景， 对，雪景， 就纯雪景。 这个地方它就是所谓的，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所谓的中国的香格里拉，对吧？就像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而且就是也是说。很多一些摄影大师啊，都喜欢到的一个地方。 这条路，波波老在说摄影这个观点啊， 对， 三个都特别适合摄影爱好者、摄影家去拍摄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啊。 对对对对， 带着自己的 装备， 对，去照一照。 对，因为他们这些都是还是挺有地域特色的， 对对对， 靠近都进了藏区嘛。 对，而且不真的深入藏区，又可以拍藏族风的照片， 对 不对？ 对，就是如果要是说啊，这个姑娘们爱美的话，穿上当地 的 民族服饰， 对， 就哪怕你穿的稍微艳丽一点，我觉得都特别出片。 基本上是就是。想要拍大片的话，一些就人像的话，然后我建议这姑娘一定带着这个鲜艳颜色， 红色呀， 对， 一定要鲜艳， 对吧？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能跟当地的这种结合起来，那效果一定非常棒，绝对比你说是你要拍一组结婚照呀， 感觉不一样， 效果真的是要很棒。 最后问一个问题，就这仨地方啊，说去的话，因为毕竟是中秋啊、国庆假期哈，这三个地方相对来说的话，人哪个地方会比较多一点，受欢迎程度高一点？ 去的人比较多的话，是属于一个中转的地方，在这个朗姆斯小镇。 朗姆斯小镇， 对， 嗯、 就是说， 也不一定，就是说是因为他是要从这边要去川西， 哦， 啊，就是从这边 必经之路， 对，要有一个必经之路， 了解了， 对，所以说是就是从这边就开始分流了， 嗯 啊，然后再往后走的话，有可能就像我说的那种情况，你在扎尕那，有可能真的说是你也看不到太多的人，然后等大家再过去的时候，你已经换地方了， 对、 哦、 对， 就打一个时间差， 对对对， 就很好， 时间差这个是一定要打过的。 嗯， 时间的问题，我们打时间差呢。下面呢，从扎尕那出来之后，我们波波还有怎么人性化的推荐？其实这个是经过他们严苛的去考证啊，然后效率啊，住宿体验啊， 可以让大家玩得很爽， 对， 即便是在十一这样的假期里 也不累的话、嗯。对，下面呢还有什么精彩的关于金秋十月份精彩的就国内的分享哈、啊 嗯？ 我们有静等波波的分享。 好。 那些无助。

中午十二点多， 嗯 啊，就是就出来了， 啊、 对、 啊， 吃完午饭，然后我们就出发， 是自驾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 啊， 就出发，然后直接翻铁齿梁， 铁齿梁， 对， 听着好， 铁齿梁就是说它全是就是那个。Z 字的那种 啊，就像锯齿一样， 对，锯齿一样， 哦， 对，啊，所以说是就是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铁齿梁， 铁齿梁， 对，而铁齿梁在秋季的颜色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猜猜， 啊、 你猜猜， 我叫的铁齿梁啊，凉了半边天， 一首凉凉送给你。 红红地绿绿地、嗯、而且你也得过海把那个地方哈、 啊、 白红绿黄相近成趣， 哎呦呦呦，你还少了一味药。 白红绿黄会有这四个颜色， 还有蓝啊， 还有蓝，天蓝， 对啊， 对，有吗？ 有、嗯、 都有， 所谓的九色丹南， 哎呦、 嗯、 啊， 九 色呢，还差了，哎呀， 九色鹿 四个， 嗯， 对，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的是，就是像你刚说的什么白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嗯、 都有， 还是白云什么天亮、啊、对吧？红色的树的颜色 是， 对吧？还有包括红色的是他们那个，还有一个经幡嘛？ 啊，对对对， 对吧？ 往这， 对对对， 嗯，漂亮的 啊，所以说是就是包括他们当地的应该是叫喇嘛吧，他们穿的衣服、 嗯、 那个不是说红色的， 对， 好艳丽啊， 对对对， 紫红 色 的， 所以说是就是综合加起来之后啊，就是这一些颜色全部加起来是 漂亮的 九色丹南， 九色丹南、 嗯、啊，而走这个。铁齿梁这条路其实它就是一个盘山路、 oh. 啊，盘山路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去，我直接绕过这块，从腊子口出，从那个碟步出来之后，到了腊子口，从腊子口的，然后再绕出去， 嗯， 绕出去到了另外一个县城， 嗯， 对吧啊，然后就是直接再翻过去，再走其他的路线、 嗯，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走那条路，然后就从、 嗯、 是不是很遗憾 就从碟步就返回去了， oh. 知道吧？这是和大家的一个区别就在这儿了， 嗯、 就说是你一定要再往下继续走，它是整个走一圈可以回到合作的 哦、 嗯。你看好多人就没趟这条路。 对，然后您可以沿着铁齿梁直接翻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到了哪个地方呢、 嗯？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到了这个探仓，也就是属于陇南市。 啊，都没听说过 陇上江南嘛？ 往陇南，陇南， 陇南， 对对 对 对， 一个耳朵一个陇， 对， 是的，是的， 对，陇南 啊，陇其实是。就是可以选择入住到探昌这个县城。 探昌， 探昌， 探昌， 探就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石头那个探。 探， 哦、 对，啊，就是那个探昌。 探昌， 啊，就是你可以住、嗯，因为什么要住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大家真不知道，就是这两年当中特别火的一个地方叫观鹅沟。 观 鹅沟， 对， 是因为什么节目？ 沟下有鹅。 节目拍摄。是不是 节目拍摄是其一 哦，其一嗯， 但是最主要的是还是被人发现了这个地方， 发现 他发现它有什么特别呢？不就是沟吗？ 对， 它是一个沟 吗？ 就是它名字叫观鹅沟， 观鹅沟 这个景区其实距探昌县城只有5公里 哦，很近、 啊、很近 嗯， 但是。它的景色可以说秋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九色丹南嘛， 哎呀 啊，然后它第一个它有水，它的 水 是完全是和这个九寨沟的水系是完全可以比的， 真的， 对， 碧绿的那种， 而且它的整个就是包括路就是水两边的，就是我们要从沿着水、 嗯、 这个步道去走、 嗯、 啊，就是步道两边的就是正好是沿着水，然后那个水你完全可以看到，就是用那个它那个树叶正好是到秋季的时候黄、 嗯、 红色的黄色的都有、 嗯嗯嗯、 然后跟你在九寨沟拍出来照片是一模一样 哦， 而且 能了解， 它还有一大概念就是瀑布， 还有瀑布， 对，它的瀑布也是非常 是一群一群还是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 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都有连在一块儿， 连在一块儿， 对， 瀑布群， 而且最关键，它因为它的山比较高嘛、 嗯， 但是不让你爬，你是从下面它沟里边走的。 哦、 嗯，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山尖上面是云雾缭绕，包括蓝色、白色相间的啊，就是下雨天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哦， 啊，而且它本身上面还有高山草原。 哎呀、 啊， 哎呀， 我的天哪！ 到玉县了， 玉县， 对，河北玉县高山草甸、 啊， 对对对， 高山草甸，我觉得这块就是， 而且它上面的还有森林。 哎呀， 啊，就是说 好地方啊， 所谓的就是它这种的，这种松树应该是属于变色的松树， 它得九色， 对对 这么丰富， 这个真的是得九色， 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嗯， 然后就是所谓就是说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这条线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去了可以去坐他的这个景区交通车， 还有这个 走一段， 嗯， 对， 嗯、 坐景区交通车走一段， 那很漂亮、啊， 对对对、嗯，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一天的时间你不一定能够去， 把这个景区走完， 因为它比较大， 对 吧？景区它有规划，一站一站的， 是的，是的， 它是比较大，所以说是就是建议说是你能够说是去做一个景区交通车。 这地方叫什么？鹅沟？ 观鹅沟？ 观鹅沟啊？ 还真的，我以为是个挺小的地方。 对， 观鹅沟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是吧？ 对， 又有高山草，又有森林， 对， 又有湖， 还有瀑布， 还有瀑布，哦， 对， 还有 沟底的那种就是小桥流水的感觉，还有高山上的， 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村子、村落、 哦、村落、哦、 村落撒在整个这个一个景区当中都有。 那可以住吗？像这些村落？ 村落里边，我不建议大家去住，嗯、因为它的整个毕竟就是这两年当中吧， 嗯、 然后刚刚规完善的一个目的地， 嗯 啊， 就还没有那么的开发，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完全是属于还是属于。纯原生态的， 很纯朴的那种地方， 很淳朴的那样的地方， 对， 这是所谓的观鹅沟。 观鹅沟好地方， 啊、 嗯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一般情况，大部分的摄影师先行，有很多的一些摄影师去过，然后、 哦、 还有说这个户外的，就是喜欢什么穿越的， 嗯， 有强度的这种啊，他可能就是他不坐那个交通车， 啊、 哦，然后他就是爬， 嗯、 对吧？啊，就是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时间紧张的话，我建议就是你还是坐这个交通车， 是的， 比较方便。 是的， 啊， 想问问伯伯哈，你比如这个城市，咱们大家居住那城市叫什么？离这五公里， 探昌， 这个二八探昌，就五公里这个地方，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观鹅沟的？是你们就朋友说这边有一个地方去看看， 还是以前有人发现， 还是你们自己就溜达，哎，开着进去了？ 他是这样，当时我们最早先。 第一趟 我们走的是捉泥的大雨沟， 哦， 也和是九寨沟是一条水系， 嗯 啊，就是说走那个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路口，就有一个岔路口， 哦， 一边一个方向是走探昌方向， 嗯， 一边方向是走捉泥方向， 哦， 啊，然后后来我们说探昌有什么东西， 看， 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他们看到我们拍的捉泥沟的照片很漂亮， 哦， 啊， 不服 大雨沟的，他们说。你不知道我们这边还有个观鹅沟， 哦， 啊，观鹅沟是个什么地方？ 哦，对 对 对 吧， 嗯？ 其实就这个东西就是 第一次发现也是一样， 对对， 就很新奇， 对，也很新奇的， 嗯， 所以说是就会发，就顺道就可以去看一下， 了解了解， 啊，然后看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太大了。 太大了， 别有洞天，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哎， 对对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要问我们的波波哥， 嗯， 就是这个观鹅沟，你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或者说一直到现在，他开始收门票了吗？ 收了， 开始收了， 哦，收门票。 但你们 他是因为在， 哦， 拍了一些节目之后 就火起来了， 火起来了， 对对，然后这个门票就是按照正规的这个景区的管理要去标准去做， 现在就是它是非常正规的一个景区了， 很正规的， 哦， 就是各种安全因素大家可以完全放下， 嗯嗯嗯， 正规人家都有那个斗大车辆， 对， 啊， 一站 啊，导览车 去 那 摆渡车， 对，我们要去的是高山草甸， 对对对，真的， 啊， 很正规了啊， 对， 是， 嗯，所以说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天的时间足够， 可以， 对啊，然后说是，但是你返回来之后千万不要原路往回返， 嗯， 那就走冤枉路了， 就接着往下走， 嗯， 大家继续可以去走，就是走到这个捉泥草原， 嗯 啊，就是因为。走捉泥草原就是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会到下午这个时段， 嗯， 然后走到捉泥草原， 嗯， 然后到观景台，正好它下面那个公路啊，确实是你看到说，就是我们说我们北京边上有一条天路，拿这样来比较的话， 嗯， 不是说是哪个地方好或不好的问题， 嗯， 对吧？就是说，作为这个地方你看到之后，真的它那个草原上那个路啊，完全就是说， 怎么形容呢？ 就是说，如果你拿了一个航拍拍出来的话，真的是就是黑漆漆的一条路，然后两边的，因为到秋季的话，草是黄色的， 嗯， 夏季是绿色的， 嗯， 对吧， 嗯？ 啊，然后还有加上它的一些草原的梯田， 嗯， 啊，然后就整个包括一些什么牛啊、羊啊，对吧， 哦？ 他们这边那个牛群、羊群都是以万头来计算的。 哎呀， 嗯， 好壮观！ 这是确实是很壮观，你看到一大群，你看离很远的时候，你看到啊，哦，有一群，但是事实上它很大的一群，就是基本上上万只羊， 好大的地方 啊， 嗯， 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进入藏区的这种感觉， 嗯 啊，然后你在这种公路上，其实真的是路况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 嗯， 就是几乎完全就是说是那个好像是还有什么防静音的。也不是说防噪音的， 哦， 连开噪声都没有，啊。 对对对对，他这个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很棒很棒， 我的天哪，那直接就可以是真空状态，就安安静静的赏景。 所以说这条公路又被号称为我们中国十大最美的自驾公路之一。 这么来的， 啊， 对，这么来的 啊。然后这样走的话，然后从这个捉泥草原过去，其实用不了多远，已经到了合作了。 哦， 又到合作了， 就回来了。 哦。 这条路厉害的，非常的有秩序。 所以说整个一圈下来之后是一共是1300公里。 哦，就是那条甘南。 对， 甘南线， 这是甘南的整个这一条线路下来是这样的。 几天合适？你觉得？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6天到7天的。 啊，六。 如果是你 周。 坐这个火车的话， 哦， 对吧？哈， 因为还有卧铺的时间。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6、7天下不来， 哦， 肯定下不来。 开车你从北京到兰州，你差不多你得中间得休息一晚，要不然你一 太累了， 1300公里可能太辛苦， 太远， 是的， 对吧？所以说这样会占你2天，回来又占2天，这个4天时间没了。 是，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开 了。也就是自驾的话，你需要10天的时间。 没错，没错， 对， 还是坐火车吧。 对，坐火车 不耽误时间，还是 卧铺。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车其实我在当地的话就是我发现他们不用说是大家一定要用四驱的车， 嗯， 就是你用 没有那么不好走嘛， 对对对，路况是非常 路况非常 非常的好， 嗯 啊，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自驾选择走一条线路的话，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划去走一圈， 好的，很好， 对啊，它的效果也非常的棒。 丹顶是也是西藏的风格哈，甘南的风格也有， 就是已经进入藏区了， 就是藏区的， 就是 风格 刚刚进入藏区， 了解了解， 对对， 嗯嗯， 是的， 是甘南的线路。 甘南的线路简直是美如画， 对， 我记得就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年我看波波哥的朋友圈拍了一张，我说这简直是人间仙境， 嗯， 我说这是拍的吗？波波说是啊，就是拿手机拍的， 对 对，对， 波波的手机它有一个广角的功能，对不对？ 对对对， 它有一个那个，就应该是个镜头， 嗯， 他每次跟他玩的时候，他就非常专业的拍这些照片， 对， 一般的手机是没有那么景深和那么宽度广角的， 对对。 但即便你有，如果没有这个景， 没有景也 拍 不出来。 对，一定是景色非常棒的前提下。 是的， 景色不好的话，那镜头装包里边，然后休息去吧。 是， 对， 要那个镜头没什么用。 甘南这条线路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一条，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 好， 再来一条呗，就是大家选择，比如说甘南玩完了之后，再跟着波波出去玩的话，你会推荐90月份的话，哪条比较？就是舒适又不累的， 就是说90月份其实， 祖国一片山河都非常漂亮，对吧？ 大家比较喜，就是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一个赏秋的阶段。 对对对， 就在北方来说是要赏秋，如果去南方的话，肯定还是到处一片绿啊。这 是是，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我的一个推荐了， 还是北方， 就是还是北方的话，还是北方的话，其实北方就是说我们往北边走的话。然后其实是有好多这个线路能选择，就是说是根据大家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呼伦贝尔的一条线， 哦，草原了， 对，你可以，呼伦贝尔不单单是一个草原，对吧？因为你像阿尔山本身是一个森林，对吧？啊，就是秋季的话是五彩颜色，东北方向的话，那么基本都会是这个概念，对吧？然后就是往呼伦贝尔属于东北方，内蒙古的东北方，然后它基本上是走东北的线路也是非常棒的，对吧？就是不管你走黑龙江。走伊春， 都 对吧？ 你们那边去了？ 对对 对， 都到你们家了。 是的。 然后其实说白了，沿着这条线，就是我们沿着北京走京哈这条线， 嗯 啊，然后就是一直走的话，其实你中途你不管说是这个红海滩， 好几个地方， 对，如果你自驾都非常好。 是的，哎，我分享一个就是刚刚发现的自驾去东北的一条路哈，大家走齐齐哈尔的高速，就是如果要从北京的话，直接走齐齐哈尔那条路，非常的好，就跟刚才的那个路况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新修的。整个都是3车道4车道，然后基本上那种感觉就跟你在美国自驾是一样的。 风景很好， 对，风景非常 的 无敌， 感觉也很好， 是，但是有200公里没修通。所以大家走 的 200公里，对，200公里得走国道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对， 所以说是走这边的线路啊，就是大家一般的话，就是正常情况可能会选择的是一个是红海滩，一个是长白山， 是的 啊，然后。就是走到吉林这个方向，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其实是它是也是需要2天的这个行程。 现在长白山可厉害，都有万达集团的房子那边。 对对对， 必须的呀， 就是 度假村、 滑雪场、 小镇嘛。 对 啊，其实我建议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去，不要赶到节假日去的。 哦， 你比如你赶到国庆节的话， 全是人， 一个是全是人，这还不说，第二个它的物价也比较贵。 哦 啊，就是。像走特别有名的，比如长白山、阿尔山，这样的地方的话，可能是真的是五点。 那肯定是。 但是为什么我又推荐这个季节去呼伦贝尔呢？就是说这个季节的机票很便宜，然后到了呼伦贝尔之后住宿也很便宜。 哦，一切都非常的， 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很低。因为大家都是夏天已经去过了。然后大家认为的呼伦贝尔，但是90月份是一个就是 也可去，没问题。 草，全部都已经打了孔。啊，然后在那个地方放着，然后说是再加上本身你可以去穿越到，就是从 海拉尔，然后直接到这个额尔古纳。 哦， 就是走这个额尔古纳河嘛，然后从额尔古纳，然后直接再到这个莫尔道港。 嗯， 然后再从走黑山头那边，然后整个再穿越这些，它因为是五彩林嘛， 嗯， 但是这个地方我就建议说你在当地租车自驾， 哦， 啊，就在当地租车自驾的话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还没有什么人， 而且物价也不高， 那简直是太少了， 啊，物价基本上说你上五星级酒店的话也就是几百块钱， 哎呀， 啊，就是 我都没住过500多块钱的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酒店 对 几百 块钱啊。 对，夏天的话可能基本上1600。 对，贵，都是同一个地方。 对，同一个地方。 一月份不一样。 你像我就记得在满洲里的香格里拉就是这样的，这样一回事嘛。它的整个那个香格里拉这个酒店， 嗯， 它的价格就是夏季的时候可能贵的时候可以达到 2000， 最贵的时候是8000。 8000多 。 八千。 而且是没房。 我的天！ 7、8月份， 对， 是吧？ 对，今年的呼伦贝尔 8000块钱 突然爆，就是下雨的时候突然就是所有的房 爆炸了。 因为今年好像是因为多地都高温嘛，持续高温， 对， 所以呼伦贝尔凉快， 对，所以说是整个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年暑期它的整个这个 房价， 这个房价是这么高，而且是说是整个车队呼伦贝尔堵车，这个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那我问个问题，哪错峰啊？从9月末9月下旬到这个地方，那都要抢一晚。 对，就是从7月10号到8月20号这个期间， 暑期， 对， 暑期是比较贵的。 对，但是你像 之后就回落了吧？ 现在有，我们跟你说是600块钱可以住。 天哪！ 对，那十一不会迎来 十 一下一个高潮吗？ 阿尔山的话，房价是比较贵的。 啊，对，阿尔山最近很火呀， 因为它是被我们台打广告打的， 是吗？ 有吗？ 阿尔山有个小火车站挺好的， 对， 我记得 就是日伪火车站嘛， 是 对。 一个是日伪火车站，一个是其实那个火车站，大家就是到门口看一眼， 拍拍照， 拍张照片啊，就是 我来了， 保留的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火 车站 啊。然后其实阿尔山的温泉，但是我觉得是我在我的感觉，我其实我不建议就是在那个地方泡温泉。为什么呀？我们北京的温泉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 我觉得比他那个设施环境要好很多。 OK， 对，就是不是说他坏话啊， 非常理性的评价， 对， 照顾我们消费者，这很重要。 然后其实二三里边的话，景区里边嘛，其实说白了景色嘛，这是到秋季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的整个一些这个天池嘛，啊， 罗 峰岭的天池，然后还包括它的一些什么杜鹃湖是5月份去比较合适，它里边比较大，你知道吗？你必须得坐景区交通车，然后这样就是得转一整天，然后能把这个地方能给转完，然后其实它旁边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要我推荐的话，去阿尔山你不如就去那个旁边的奥伦布坎那个景区。 奥伦布坎， 对， 这都什么名？ 奥伦布坎， 对，就是也是奥鲁古雅一个地方吧，也属于一个交界的地方，和一个其他地方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说这个景区其实它和阿尔山是脉相承的，就是一个山脉， 类似 啊，对，是类似的，但是这个地方人比较少， 就不知道了，那就人就少了吗？ 对，因为其实它就是距离阿尔山市区就30公里， 你看看， 有 5公里、30公里啊，俩地方， 对， 都是一个出名就盖过了另外一个了， 对， 所以说其实说是有时候你去那就是看它的整个一个景色嘛，然后从那边的话，大家可能很多可能会选择到什么呼伦湖啊，或者到满洲里啊，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说是大家如果说你要自驾的话，然后你就是在那边休息一晚上，然后直接奔到海拉尔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对吧？啊，如果是坐飞机的话，直接到海拉尔就行。 是的， 对，直接到海拉尔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在说，因为刚才说，因为香格里拉这个酒店，大家就是知道这个品牌哈。 对。 因为这个暑期的原因，因为它气候的优势， 对， 会在暑假的时候比较贵哈。 对。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道，波，周准，我们三人在9月下旬去到这个地方了，体感的温度是什么样？因为肯定9月份、10月份，整体上整体上就有点凉了吧？那块 得穿冲锋衣吧？ 要不要是这种感觉？ 国庆节的时候会下雪， 你看啊。 天 哪！我就觉得会很冷， 就是说， 是吧？ 你碰到的雪，但是它不是说特别厚的， 持续， 对， 会持续， 就是它那个存不住那雪。 对，就是比如说树叶还黄着呢，它就要下雪， 下雪了。 那这种感觉是非常好， 挺美好的，挺有意思。 冷冷的冰雨， 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说是为什么说 大家带好一些衣服， 就是你的这个，就比如说什么抓绒啊这些东西，是要带上， 小羽绒也可以带， 对，小羽绒、小羽绒服、 小薄羽绒服， 啊， 这是要必带的。 里边穿短袖，外边穿羽绒服， 都可以。 周彤怎么了？还有两分钟，让我问一下，这大自然这么的美妙哈 啊，是啊，也还美妙， 美妙绝伦。然后我就想， 我的天哪，那个咬字啊， 绝伦 啊， 就绝伦。然后俺就想问，如果俺有一个帐篷， 帐篷 那个帐篷的话，可不可以在崖头上啊，或者就是打你？ 好像不行， 能行吗？ 不行， 不行啊。 对，就是说你的帐篷。然后说这个季节 景区啥的 也不太现实 哦 啊，就是他现在 前方会有一个巨型路障， 对，因为他有露营基地，但是说这个季节如果你去到、 有露营基地的，你看 对有这个基地，但是就是说这个季节 人家不开放， 也开放。但是你住着确实是挺凉快的， 挺冷， 就是凉快到让你觉得很 冷。 你说是我不用那住的，你100多块钱的酒店，四星级酒店、三星级酒店， 100多，200块钱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你还要，你干嘛要住帐篷 啊？ 他就是想体验一下。 就是替广大那个看星星的朋友、星海、星河的朋友那个问问，是不是能露营？ 那你可以住到他的一些什么这个房车营地啊？ 对对对， 对吧？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小木屋的这个营地 都有， 那都很现实的。 对 啊， 人家有这个热水，有这个暖气什么的，你非要住帐篷，买药花400多。 俺又不是苦行僧，俺就是替广大用户问问 啊。是，好，你 俺就是问问。 我懂。 哎，你怎么最近看宋丹丹小品看多了吧？还扎个头巾提问题的？哎呀，就是问问。你看啊，不单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亲子也行，家庭、朋友聚会。还有情侣之间的那种感受都不错，这几个航线哈、这个几条线路哈， 这几条线路还真是挺特别的。 对，反正这90月份呢，大家有真的有选择综合症，就这个假期，那怎么能让假期过得不太一样哈、别人都去了，各种打卡，你朋友圈8个人6个人发都一个地方，没劲， 那就没意思了， 对吧？ 千万你别赶上人特别多的地方， 是的， 再美的景，你那个时间也都浪费了， 是的。甘南还有刚刚说那个草原那个呼伦贝尔那个 呼伦贝尔， 对，这两条线路大概一周都可以完成，正好适合中秋和国庆长假。 对 吧、现在已经提前告诉您了，我们这节目是上旬播的、您下旬去足够有时间去准备，对吧？听不明白的就因为很多很多东西需要长期记忆的，今晚再听听重播。其实很多的手机 APP 都可以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无限期的听，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保留下来哈，尤其是可能今天这期节目 对 提到的地方地名比较多， 是 大家挨个记。 那就这个关俄姑娘 啊，关俄姑可以， 对吧？ 对， 国家草原还有森林 啊，是适合开诊所。 这个希望大家在金秋的时候多多看看国内美丽的风景， 对， 一点不输欧美，真的啊，有时间去看看，想感受感受。特别感谢波波， 谢谢波波， 好，谢谢大家。 也希望波波下一站在你玩的时候带来更多的新东方，自己开发的相当好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为什么要以十八岁为界呢？十八岁根本就成不了这个界限，十八岁只能说在之前的法律意义上来讲说是成年吧。但是十八岁，我记得我十八岁的时候读大一，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很天真很幼稚，即使是十八岁之后，我依然是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向往，然后对我将来我是有非常非常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我的未来任何一个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十八岁并不意味着成熟之类的这些词汇去代表它。相应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困惑，所以说也谈不上成熟。所以如果说从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想着放弃，开始平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十八岁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节点，不是一个转折点。 十八岁这个人，我们可以说他成年了，但是他成不成熟和年龄还是没有关系。就像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告诉他你三岁了，你就可以去跑了，前提是他都没有学会去站，也没有学会去爬，也没有学会去走，他怎么可能会跑呢？对吧？就像一个人，你告诉他你十八岁了，你成年了，那你就可以成熟了，就不会为爱而冲动了。你就没有情绪了吗？当然也不可能，对吧？如果一个人他不亲身经历一些事情，他永远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和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和成长经历有关，和年龄还是没有关系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认为成年后是不是就要放弃掉自己的情绪、激情以及为爱而冲动呢？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摆渡人的网友。老刘最近每天每天都准时守在窗前，窗外的小广场上是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姑娘。老刘端着保温杯旁若无人地看一眼，喝一口，仿佛保温杯里的枸杞味道也清甜了许多。同时跟老刘打趣，喜欢就去追啊，躲在楼上偷瞄算什么英雄好汉。老刘不屑一顾，你懂什么？年少时的爱恋才是刻骨铭心，轰轰烈烈。成年人的爱恋，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一束梧桐花，远远的看一眼便心满意足，怎么会像小孩子一样纠结该如何摘到手里呢？金岳霖喜欢林徽因，可林徽因爱梁思成。林徽因嫁给梁思成的那一天，金岳霖送来一个印章，上面刻着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后来林徽因的家搬到哪里，他便跟着搬到哪里。他宁愿做一世的邻居，也不愿意破坏他们的佳话。你若爱我，那很好，你不爱我就拉倒。成年人愿意为自己的爱情负全责，不牵扯任何人，哪怕是被爱着的那个。有人说，热恋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冷恋。以前的恋爱是热恋，轰轰烈烈，飞蛾扑火。如今的爱恋是冷恋，不温不火。没有了小鹿乱撞，连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延年益寿的声音。赵曼的老公忙着创业，常年不着家。赵曼一个人带着孩子，忙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 有一回走到小区门口才想起来忘记买盐，好在小区门口有超市，顺路拐进去买盐。超市的小伙子递过来两只红彤彤的柿子，说是老家带来的赠送。买盐送柿子，赵曼从没有听说过，不禁咯咯一笑。小超市东西不全，偶尔有什么买不到，下次再来，小伙还记得。上次你要的那个什么，我这回进货了。偶尔店里有别的顾客，他会微微一笑，你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做什么呢？也不过是在结账的时候随口谈一谈天气。是的，这只是一个女顾客和一个殷勤的小店主的故事。或许就像张国荣在《东邪西毒》里说的那样，虽然我很喜欢他，但始终没有告诉他，因为我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成年人怕麻烦而不给人添麻烦，是最基本的礼貌。很多人都问，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杀手大叔李昂到底爱不爱马蒂达？马蒂达也很想明白。有一天他向李昂表白，他说，李昂，我想我爱上你了，这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李昂不为所动，反问他，你从没谈过恋爱，怎么知道这是爱呢？马蒂达回答，因为我感觉到。哪里感觉到？在我的肚子里，暖暖的。以前我老是胃痛，现在没有了。李昂说，马蒂达，我很高兴你不再胃痛了，但那并不代表什么。李昂没有家，可他知道马蒂达应当有一个家，所以他告诉马蒂达，真正爱一棵绿植，应当把它种在大地上，而不是种在花盆里漂泊。作为一个成熟理智的杀手，他永远也不会允许自己和小女孩之间发生爱情。电影的最后，李昂把逃生的机会留给了他，而马蒂达也终于把那颗绿植从花盆里移了出来，种在了大地上。成年人的爱恋是薄薄的欢喜，如同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却不会下一场雨。成年人的爱恋是一场高级玩家的游戏，谁先捅破窗户纸，谁就输了。结了婚的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偶尔再对别人暗生情愫。恩先生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文丽，那是最普通不过的女孩子，而且话少，像一种若有若无的存在。有时候恩先生从她身后走过去，看她认认真真整理着文件，不知道怎么恩先生能够感觉到，他知道他在看他，可是他不回头。或许这就是莫名的心有灵犀吧。有他在的场合，恩先生会故意大声说话，高谈阔论，有时候还会特意多买一些水果给大家挨着分发，就是为了能顺理成章地递给他一个。他们有彼此的微信，可是从不聊天，也从不点赞。或许对结了婚的恩先生来说，他曾经渴望拥有，但如今更怕失去。成年人的爱恋代价太大，那就像面对橱窗里买不起的衣服，停下来看两眼就好，走过去了，走远了，也就忘了。朋友说，我愿自己活到50岁依然是个花痴，但我早已明白， 该如何欣赏一朵花，而不是把它摘在手里。爱情不是很要紧的事儿，被爱的人过得现实安稳才要紧。没有了功利心，成年人的爱恋更加怡然自得。黄昏里的太阳热度降下去了，却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放下执念之后，欣赏一个人的背影，永远也不会很累。年少的时候，你向我迈出一步，我会走完剩下的99步。年轻的时候，我不需要你迈出一步，也会向你走完99步，剩下一步当作尊严。而成年之后，我爱你，可我一步也不会向你走去，因为隔着100步的距离，成年人的爱恋或许刚刚好。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18岁往往被人们定义为成年的界限，很多人也认为成年了，有些事情就该放弃，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去做了。那么你认为成年后是不是就要放弃掉自己的情绪、激情和为爱而冲动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浮生姑娘的网友。你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很晚了，打了个哈欠，关上手机，闭上眼睛，你做了一个梦。你今年8岁，上课开小差时，同桌突然用手臂戳了一下你，你抬头才发现老师让你回答问题，你站着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红着脸低头时发现同桌递来张写着答案的小纸条。坐下后你松了口气，在小纸条上写了谢谢，还画了个笑脸，传回给同桌。传纸条成了你和同桌的小秘密，你们聊班里的八卦，聊最近的新番，聊喜欢吃的零食。你把所有的纸条收藏在带锁的笔记本里，晚上一个人偷偷反复看。直到多年后的一天，小纸条上写着，做我女朋友吧。你脸一红，用手护着纸条写道，嗯，好的，男朋友。然后抬头装作听课认真的样子，悄悄把纸条传了回去。3周后，老师调座位，你们分手了。你今年17岁，你谈恋爱被你爸发现了，男朋友是隔壁班同学。你抱着一沓作业本被人撞掉到地上，他蹲下帮你捡了起来。他手指很好看，睫毛纤长，你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你写了封情书，趁着教室没人塞到他的课桌里，没想到他也对你有好感，在放学路上就牵起了你的手，你们偷偷摸摸交往了三个月，吵架分手又和好。有次在他送你回家的路上被你爸发现了，回到家你爸黑着脸骂你，高三了还敢谈恋爱，胆子挺大的，赶紧跟我分了，要不然我给你老师打电话。等你上大学谈恋爱我们不拦着，现在不行。你不想分手，你讨厌你的爸爸，你觉得你这辈子除了他不可能喜欢上别人的。你今年23岁，你有4年多没谈过恋爱了，上次恋爱还是高三那次，你假装分手背地里偷偷谈，后来家人没再阻拦，倒是你们大学异地恋还没3个月就分手了，之后在大学里就再也没遇到喜欢的人。如今刚毕业没多久，你爸妈开始着急，明里暗里要给你介绍朋友的儿子认识，你推辞说我才刚毕业，想先好好工作，谈恋爱以后再说吧。你身边的闺蜜纷纷开始恋爱分手，恋爱结婚，你一年之间当了3次伴娘。他们经常问你怎么还不恋爱，你有时也苦恼。认识的人少，个性比较宅，工作一团糟，朋友约会不想出门，一个人过得好像也挺好的，恋爱还要考虑对方的工作收入家庭，暧昧的人又消失了。为什么成年人谈恋爱这么难呢？你今年32岁，下班挤地铁回到家，一身汗，打开门电视开着却没人看，沙发上扔着几件衣服，孩子趴在书桌上嚷嚷着这题我不会，你老公急得直挠头。5年前朋友聚会你和他一见钟情，那时他头发还很茂密，现在都快秃了。你放下包准备去做饭，结果一脚踩到了孩子扔在客厅地上的玩具。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你一肚子火没地方发，只想赶紧喝杯冰的水消消火。打开冰箱，看到半个西瓜，西瓜的周边一圈被吃掉了，只剩下中间大片的红瓤，用保鲜膜盖着。你转身问，这西瓜谁吃的？你老公拎着孩子去给他洗澡，回了句，回家路上买的，孩子吃了些，给你留的，快吃吧。很奇怪，你的气全消了。你今年45岁，医院体检单子下来了，你老公身体不太好，平时你唠叨个没完，他默默地听你说话，现在你沉默了，他倒是变成话痨了。你看看你，早点发现是好事啊，医生都说了动个手术就好了，真没事儿。你哭什么呀，孩子还看着呢。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明明前两天他吸完烟把烟蒂埋在你的花盆里，你气得骂他又背地里抽烟，骂他把你的花呛死了，骂他是个不讲究的大老粗。晚上睡觉前还暗自想着过不下去了，反正跟他也没啥感情了。可一想到医生说手术有风险，你觉得什么爱情不爱情的，他能好好活着就够了。早晨7点，闹钟响起，你醒来了，发现昨晚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打开手机发现收到一条消息，之前说好今晚一起看电影，这次不许忘记了。想起昨晚的梦，那个一直陪伴自己的人面孔好像渐渐跟他重合了。嗯，晚上8点见。你回复道，心里溢出一丝甜。成年人恋爱难，难在还没遇到喜欢的，更难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被朋友问为什么还不恋爱时，会准备很多理由，最近工作太忙了，哪有时间恋爱呀，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爽了，谈什么恋爱，我现在的目标是存钱买房。朋友给介绍人认识，都说都行，一问为什么没进展就回不是喜欢的那款。朋友追问喜欢什么样的，能说出一大堆条件，长得帅，个子高，有教养，有学识，家境不错，有爱心，喜欢小动物。他说的越多越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小时候喜欢一个人果断莽撞，长大后喜欢一个人瞻前顾后。以前最多考虑的是他喜欢我吗，我喜欢他吗，会不会被老师家人发现，彼此都有好感，直接偷偷恋爱。而现在考虑的越来越多，是否异地，家庭状况怎样，个人经济能力怎样，饮食喜好和个人习惯是否合拍，是否有未来。即使彼此有好感，也会思前想后，裹足不前。人变得越来越成熟，可胆子却越来越小。小时候因为一个理由喜欢一个人，成年人因为一个理由放弃一个人。以前因为一个雪中送炭的小纸条，一个篮球场上灌篮后的微笑，白衬衫上散发的清新味道，就忍不住心砰砰跳。现在因为对方吃饭吧唧嘴，坐在椅子上抖腿，喜欢吃香菜和大蒜，就能一秒钟对他失去好感。喜欢一个人的确值变得越来越高，对另一半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为什么成年人谈恋爱变得越来越难了呢？因为步入成年人的世界，我们经历过的人和事越来越多，得到过一些，也失去过一些。此刻生活正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前进。小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给答案，帮忙买早饭，陪伴看电影，一起养猫养狗。成年后发现这些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得到。对于另一半，我们更渴望得到陪伴的同时，还能被认可，被尊重，被理解，被提升。这一点都不简单。与其说成年人恋爱难，倒不如说成年人对恋爱的期待提高了。所以我们试着不再放任自己完全依赖另一个人，也能独自一人撑过难熬的夜，再也不愿勉强自己为了恋爱而恋爱。而你始终没有慌忙的随便凑合，可能是因为即使没有他，你理想的生活也可以继续达到。如果是和你恋爱，就容易多了。 是不是个恋爱？再听。 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18岁往往被人们定义为成年的界限，很多人也认为成年了，有些事情就该放弃，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去做了。那么你认为成年后是不是就要放弃掉自己的情绪、激情和为爱而冲动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陈阿咪的网友。你能看出来办公室里坐你对面的同事今天是开心还是难过吗？你能看出来今天给大家开会时侃侃而谈的领导是快乐还是悲伤吗？你能看出来路上偶遇的老朋友几句寒暄的背后，他最近过得好不好？礼貌的寒暄，克制的情绪，恰到好处的矜持，这大概就是寻常人都有的模样吧。成年人的世界，早把情绪戒了。成年人的世界，谈情绪，太奢侈了。杨幂早期接受过一个采访，她说她是一个对自己挺狠的人，而被狠掉的第一条是情绪。我把情绪戒掉了，就是和自己死磕，对自己下命令。有一次有件事让我很生气，我对自己说，给你24个小时的时间，你必须把这件事压下去，这一天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过去。这个童年时期便开始成为演员，早早便辗转奔波于各大剧组的姑娘，或许是不定期转场的漂泊生活，让他过早地明白了，人想要轻装上阵、行走自如，就要学会断舍离，包括小情绪。所以人越长大越懂得要不动声色。网上有句话，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去年我有个朋友和相爱7年的男朋友分手，有一天见面吃饭，他才慢悠悠地提起。难过吗？ 难过得快要死去。你看起来不像啊，非要撕心裂肺的在这里痛哭吗？他突然哈哈笑了，但眼里分明有泪花。一闪而过的光亮恰巧被我捕捉到，于是他迅速埋下头，调整好情绪，又迅速换个话题，谈话重新来过。人越成熟，相伴而生的品质便是克制，是三缄其口，是知道说了又能改变什么后便选择沉默，是懂得了熬过去就好了，便一个人死扛到底。所以不会像小时候一不如意就哇哇大哭，更多的时候即便心中五味杂陈，话到嘴边也只是云淡风轻的几句。更多的时候是独自走过那些你最伤心的夜晚，你躺在自己的床上，纵然有无数的心酸痛楚，有数不清的思念愁绪，还有驱散不开的迷茫惆怅，但这些你谁都不会告诉。他们适合在无人的夜，在心里、脑海里、胃里反复翻滚，然后关灯的时候一起随着你沉睡去。明早起来，你便假装你已将昨夜的一切忘记了。能控制情绪的人方能控制人生，不被情绪绑架才能野蛮生长。拿破仑说过，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在电影《三块广告牌》里，米尔德雷德的女儿遭遇意外，在数月后警方依然没有任何进展，绝望和痛苦的米尔德雷德开始了冷静而理智的复仇计划。当小镇开始遗忘他的悲剧时，他租下了高速公路边上的无人问津的三块巨型广告牌，在上面控诉警方办案无能，并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警察局局长。因为这三块广告牌，这座小镇内部的情绪由此开始翻覆，事件发展轨迹开始倾斜。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我，那一种看不出喜怒哀乐的人最是可怕，因为不会被愤怒情绪冲昏头脑的人很难被激怒，也就很难被他人左右，时刻保持清醒，想不步步为营都难。不会被悲伤影响思绪的人，看似冷酷无情，实则是坚韧，他们的内心强大到不可撼摇。不将好恶显于色的人是真正聪明的人，活得都很克制和理性，少了无数是非纠葛。林语堂说过，一个人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持戒。再不堪情绪重负，被问起也是报以微笑，只一句没什么，四两拨千斤。没有情绪，不失为另一种强大。做个温柔而有力量的人。话说回来，人活一世，谁能没点伤心事儿呢？何炅在微博上说过，坏情绪还是少挂在嘴边比较好，家人听了难过，朋友听了担心，对手听了偷笑，更让自己顾影自怜，丧失斗志。负面情绪就像长在背上的豆子，小心别碰到，默默就好了，没必要天天亮出来大肆做广告。有一次和同事闲聊，他说高中老师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金钱如粪土，脸面值千金。所以每当自己情绪格外低落的时候，他都会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不要因为情绪失控让自己成了笑话。毕竟看笑话的人比能和你感同身受的人要多得多，必要的沉默也是一种成熟。况且那些你当下觉得自己 撑不过去的事儿，在你闭嘴不谈的日子里，它就是会过去了。与其哭泣，倒不如收拾起那些力气和力气，跟自己的未来暗暗较劲。正如刘同所说，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了你的情绪，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而不是影响你情绪的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自信起来。比如我那个同事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去跳舞，去打拳，挥汗如雨中也顺便戒掉情绪。他常说，戒情绪其实和戒烟一样痛苦，但有利于身心健康啊。奥里森·马登在《一生的资本》里就直言，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自己做个温柔而有力量的人。后来你就会发现，熬过深夜痛哭，天亮依然铿锵如故。那些曾让你崩溃的、痛苦的、恐惧的事情，在你忙碌而又充实又鲜活的日子里，真的真的不值一提。 才能够放下你睡过的床，我需要地久天长，才能够忘记今夜的浪漫。如果你的温柔像日出短暂，就让时针改变转动的方向，让我们看着天亮说晚安，让我知道你脸庞不是黑夜的梦想。不管一切，让我们等待天亮说晚安，至少让我看明白你的爱有多难忘。我需要一种信仰，才能够相信眼前的影响。我需要一双翅膀，才能够承受感情的重量。如果你的温柔像日出短暂，就让时针改变转动的方向，让我们看着天亮说晚安，让我知道你脸庞不是黑夜的梦想。不管一切，让我们等待天亮说晚安，至少让我看明白你的爱有多难忘。 有多难忘。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18岁往往被人们定义为成年的界限，很多人也认为成年了，有些事情就该放弃，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去做了。那么你认为成年后是不是就要放弃掉自己的情绪、激情和为爱而冲动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博言的网友。如果去问十年前的我，安全感源自哪里，我会引用村上春树那句话，只要发自内心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在一起，那是爱与被爱都让我感觉安全。可现在安全感对我而言就是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到了20多岁，爱情早已不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有时候甚至连前三都挤不进去。加班、失业、生病、搬家，每个看似简单的词组都有千斤重。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存在容易两个字，其实成年人的感情里也没有分手两个字。没有人再认真地说我们分手吧，他们最多说一句那就这样吧，就算舍不得也不会有人认真地挽回。他们能做到的不过是在微博小号上发一句仅自己可见的我想你，没人追问为什么，也不会再傻傻地问你以后还会像对我这样对别人好吗。他们只会屏蔽掉你的朋友圈，假装漠不关心，等到了深夜再点进头像，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细研读。薇安分手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是2017年最大的悬案。明明一周前他们还手拉手参加我们的聚餐，言谈中毫无异样。但那天回家以后，薇安给他发了一句晚安，对方没回复。第二天薇安在工作空隙随手转发了一篇旅行有关的文章，对方隔了2个小时之后才回了句在忙。之后薇安整整2天没再去任何消息，对方也完全没有找她的意思。等到一周后，她才从男友朋友圈得知她辞了职回了老家。薇安当时发了截图给我们，说总算是弄清楚他们分手的原因，大概是上海房价太高，她撑不住先逃了。直到今年6月，薇安心血来潮又点开了他的朋友圈，才发现这半年内的3条朋友圈按时间从远到近的排序分别是为他爸治病的轻松筹链接，他爸在病床上的照片，以及他爸离世的消息。在这之前，每每说到前任，薇安还在调侃他们可以说当代成年人的分手的典范，不撕、不删除、不拉黑、不点赞、不评论，也不联系，就做彼此的僵尸粉。可是现在他才知道， 原来前任选择分手是因为他几乎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公司降薪裁员，家乡老父亲中风，他在最脆弱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找维安倾诉，而是怎样离开才能不连累他。后来前任告诉他，父亲出事以后母亲身体不好，他又是家里独子，除了回家照顾之外别无选择，他只能选择主动辞职，放弃感情，回到双亲身边。刚刚得知真相的时候，薇安挺难过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冷静下来想一想，假如当时前任把所有遭遇和盘托出，他又会怎么做？会把好不容易攒到的10万块钱全部借给前任吗？还是会咬着牙辞掉工作，陪前任一起回小县城照顾未来的公婆？不，他全都做不到。前任不说，也是不愿意他面对这样的困境，一边是生活，一边是爱情。而感情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可生活做错决定也会在埋怨不甘里遗憾终身。因此他选择了沉默。薇安就算知道一切，也没有动过复合的心思，再深的想念也会被熬夜加班给冲散。他们两个人谁也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只能做埋着头一路俯冲的五角鸟。成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对渐行渐远的好友说出类似我要和你绝交的话了。就像小 S 说的，好朋友之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他朋友圈发的跟别人的合影，谈论着发生的趣事，而你根本不认识他身边的那个人，也听不懂他讲的段子。多少睡一张床用同一支口红的闺蜜全靠点赞维持友谊，多少说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离开时连一句再见都吝啬开口。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分手，只有各自安好。不只是分开变得容易，在一起也变得很难。加微信就等于对你有意思，转发鸡汤文等于我想跟你聊天，发朋友圈是故意试探你会不会点赞，打电话一次不接我就不会再打了，微信发两条不回我就不会再追问。如果你说嗯哦结尾的对话我就懂了，自己对你来说根本不重要。长大成人以后，我们都变得更懂事了，一段感情就算再舍不得也不会追在谁身后说你能不能等一等我。一个人就算恨不得下一秒就去领证，嘴上也只是说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当众承认对一个人的爱好像比表演胸口碎大石还要难。这城市风云变幻，谁知道下个转角会发生什么？为了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我们都变得更小心翼翼了。成年人最大的哭声就是沉默。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撕，而是不动声色的梳理，把昔日甜蜜昵称改成官方大名，取消置顶聊天，换掉花里胡哨的聊天背景，甚至故意等到电话响了三声再不慌不忙地接起来。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上醒来都一脸云淡风轻。不是我不爱你了，而是感情面前我更懂得自保了。我们都以为长大以后就会变得坚强，谁知道竟更脆弱。从前面对不喜欢自己的人都敢大声说总有一天本姑娘要收了你，现在哪怕他一秒钟的走神都能脑补整个变心大戏。长大了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勇敢的爱，也不是每个人都不怕受伤害。薇安说现在想起来都挺感激前任的，结束是心痛是真的， 怨恨也是真的。但成年人最大的尊重就是不要彼此为难。缘分到了尽头，就别论孰是孰非。我们不说分手，只说一句，谢谢你这么久的陪伴。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知道。